欢迎来到云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的空气冷冷的，我们用音乐一起想象自己来到北国。刚才听到是芬兰国民乐派作曲家西贝流斯的作品《忧伤圆舞曲》，是由马图瑞指挥柏林交响乐团的演出。这是他在西元1903年时候的作品。再继续来听同样是作曲家西贝流斯的几首抒情小品，这是由日本的钢琴家渡边圭久雄的演奏。 Thank you. 刚才连续欣赏的几首是来自芬兰作曲家西贝流斯的钢琴小品，分别叫做抒情小品以及抒情冥想，是由日本的钢琴演奏家渡边圭久雄的演奏。再继续来听另外一首西贝流斯的经典作品，这是卡莱利亚组曲。卡莱利亚这个地方在芬兰的东南部到俄国的西北边的广大的森林到沼泽的地带，这个地方也是对芬兰人来说是像是他们精神上的故乡一样。在1892年当西贝流斯跟他的妻子到这个地方做新婚旅行的时候，他在当地参观了历史古迹，听到当地居民说他们的故事，以及收集了当地的民歌，所以之后就受到委托写了这首卡莱利亚组曲。我们来欣赏当中的两个乐章，这是由杨颂斯指挥巴伐利亚交响管弦乐团的演奏。Thank you. 刚才欣赏是选自西贝流士的作品《卡莱利亚组曲》当中的两个乐章，只有杨松斯指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演出。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再继续来听西贝流士的第一号交响曲。欢迎回到 I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想象自己在冷冷的北国，来听这是芬兰国民乐派作曲家西贝流士的作品，为各位介绍这首他的第二号交响曲。这是由杨颂斯指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演出。 Thank you. 芬兰作曲家西贝流士的第二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这是由昂宋斯指挥巴伐利亚交响广播乐团的演出。这首作品写于1901年的冬天。第一乐章我们刚听到是描述的是芬兰的平静的人民的田园生活，不过后面几个乐章就开始隐喻当时的芬兰不断受到邻国俄国的侵略，而他们的人民也开始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以及对于自己国家的勇气的音乐在描述这些过程以及鼓舞，应该算是民心士气吧，所以在当时被称为这是一首爱国的交响曲，也常常在芬兰的国家庆典重要的场合中演出。我们再继续来欣赏几首西贝流士改编的钢琴小品作品。 欣赏两首是选自西贝流士的戏剧作品《博沙萨王的盛宴》当中的几段选曲，这是由西贝流士本人改编成钢琴的演奏的版本。时间是下午3:50。我们在那个节目预告有说，今天的声音纺织机有上下半场灵魂分裂，因为第一小时刚刚一直听的是西贝流士非常古典的国民乐派的音乐家，但是等一下在4:00之后就会惊人的音乐出现，然后惊人的两位来宾都是音乐好手，他们是萨克斯风手谢明业以及小个音速司马，一个是玩爵士乐，一个是做电子音乐，他们合作了一张最新的专辑，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声音呢？保证跟前面第一小时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期待他们两位。 来到爱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刚才我说声音纺织机今天是上下半场灵魂分裂的，上半场是古典音乐，但是下半场我一定要让大家认识这个很厉害的组合，他们今天就是准备来骚动大家的大脑，然后让大家对音乐想法重新解构，然后再重新组合一次。欢迎非密闭空间两位成员，音速司马郑各军 ，Hello， 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 Sony Dator 小哥。 然后还有谢明彦 ，Hello。 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明彦。 我要说，我常见到明彦是在那种我们有一个音乐圈的， 就是 欢乐吧， 吃喝吧， 然后震惊的， 然后可是我也的确，我发现好有趣。我在去年度就去看的一些演出里面，就是都有谢明彦，而且我就是比如说我想去看林声祥，然后就看到了明彦出现在里面，然后就好像变成那个乐团的一个像是 guest 这样子，然后又再去看就是你说你的好朋友叫 西尾贤 这个日本乐团，然后明彦出现，然后你都会觉得明彦在那些团体里面悠游自在，就是用整个 saxophone 然后就跟这些团体然后自然的用音乐融合在一起，所以我真的算是蛮常见到你的。 其实是，对啊，去年好像就是在音乐会场合也见到蛮多次，除了吃喝玩乐以外。 这样我觉得很有趣。我先问明彦好了，就是像你这次跟那个小个主这个乐团呢、我觉得好像你们两个都有某种开放性，就是说比如像小哥，我知道你自己也在做很多不同的乐团制作人、然后自己有很多 project， 我很好奇就是说你们是怎么样去找寻可以合作的气味的同伴的。 这个是一开始的话是，其实我跟明彦是很早很久很久前认识了，十几年前，因为我们是大学的算同个社团吧，还是什么？ 对，算是。 那就是某个 generation， 我就听有一个厉害的学弟来，然后我们就可能有见过几次。 他那时候就吹 saxophone。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这么小就要吹 saxophone？ 很久以前出来混了。 是，对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外面有点就鬼混这样子。 哦，然后嘞，所以小哥继续。 然后那个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很不熟啦，多少跟就见过几次河岸还是哪里，就见过几次就没了。后来他出国，那我2013年就是我音速司马得到那个金鹰奖的时候，那他回国就说：“那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去听一些那种 比较前卫、 对对对对声响的表演 ，然后就再遇到这样子。那后来我就想说，就是想要找他一起来玩看看。那时候就只是在女巫店先拍一个表演，然后演了之后，觉得好像还蛮有趣的，有些东西可以发展。那所以我们就继续拍表演，然后也取了团名这样子。 对，我们就那个 project 的名字，对吧？”非密闭空间，对吧？ 但是从学校那个社团，想必当时大家都还在演奏比较调性的东西， 对啊，或者就是很爵士，其实就是比较就是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对啊。那但是到后来，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有不同的经历，那后来就是也都有蛮多一些不一样的经验跟视野。那我自己其实是算是其实回来到台湾了之后才开始比较多接触这种就是比较很跨领域的东西，对。然后那电子音乐一直以来我其实都是会蛮有兴趣的，但是我其实并不是一个了解这些东西的人，对啊。那所以想当然就是要找一个非常了解这个领域的人，然后跟他一起合作，对啊，这样子会比较快，而且就是会有更多新的东西出来这样子。 我觉得很有趣是，好吧，我必须要说我真的比各位资深一点。我说我是 一点点， 我没有啦， 我记得 看起来完全不像。 谢谢。我记得20、30年前，我那时候比较常去纽约找朋友，然后那时候在还没有改建的那间 factory， 第一次听到什么 John Zorn 的那些音乐，然后那边的音乐气氛就是真的就看到那乐团大家就上来即兴，然后有些甚至不是拿乐器，有些人就把电视机搬到台上，然后就做些，然后那时候就是 是大开眼界，想说原来音乐是可以这样，那就彻底颠覆我对所谓音乐的想法。以前我们就是 好像个吉他一定要玩个乐团等等，但是那一阵子的纽约洗礼，我才理解说原来音乐是这么有趣，你可以用一直看着盯着他们看就可以了。盯着他们看就好多有趣的东西会不只是从声音的，是从现场的一些互动的东西出来。然后我觉得好骄傲，因为我看到你们就觉得好骄傲，就是说以前那时候在想说台湾什么时候才可以有这样的音乐的风景，然后现在真的就是达到了，也实现了，就你觉得 算是 还是没有很多啦，但是好像其实一直以来台湾都也是有一些这样的人在做这种，就是非常非常，对啊，你说非常可以说是噪音，或者是非常就是主流以外的事情。对啊，那但是我觉得好像其实我觉得一个音乐家吧，或者是说喜欢音乐喜欢声音的人，其实自然而然那些都是一些就是可能性。对啊，就是好像比起喜欢音乐来讲，我好像更喜欢声音。 对 啊，那其实音乐就是声音变到音乐的那个过程，其实是你加了很多人为的定义嘛， 是， 对啊，音高啊，或者是理论啊，音阶啊，这些东西，对啊。那可是如果你把这些规则拿开，如果一切都是只是声音跟能量的话，对啊，那其实就是空间范围就变得更大更大。 因为我真的知道很多，我有些朋友会问我说他们不明白比如噪音要怎么听，或噪音音乐要怎么听，然后我觉得这好难解释。 其实就他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不太需要解释啊， 对对对，感觉 吧，对对对对， 真的耶，就是就像我说的，你只要看到这些人在台上，然后就看着他们，看他们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他们怎么去回应彼此的那个对话，就是好像在用某种语言在聊天一样。 整个空间都是一个艺术的呈现，或是一个对啊，就是我之前刚在演自由即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如果比如说我们演一般创作好的曲子，甚至是爵士有即兴的部分，但是它是一个框架，还是一个氛围。所以我演奏这首曲子，就是我把这个可能这个世界架构出来，然后我邀请观众们一起进来，跟我们一起到我的世界里面来。那可是演奏自由即兴的时候，就是会变成是我跟观众跟大家同时处在这个空间里面。那个是很不一样的概念，其实。 音乐好好玩，它听起来是时间的艺术，但是我们常在描述它的时候，好像就是用空间来描述它。 对啊，我前阵子才看到，就是有个就是，譬如说像什么电影或绘画，就是即使你一次只能看一件事，但是音乐是可以一次专注在两件，比如说你可以放两个不同元素不同的东西，但是他们就可以凑在一起。对吧， 真的耶，因为比如说电影它一定有个时间差，还有个蒙太奇的过程，然后可是音乐是同时两件两个东西 交叠，对啊，可以同时发生。 觉得不错耶，因为我知道我们听众虽然有很多我知道就说很喜欢听古典音乐才，所以才会听爱乐电台，但我知道有些很多是 hardcore 的那种听众，就是你只要就是说对于这个音乐对于声音其实是很有想法也很有想象力，甚至自己在进行创作，所以我真的很高兴你们两位来非密闭空间。我们先来听你们的这首曲子叫量子缠绕，然后先听看， 好啊， 对啊，就是小个的这个电子的声音，再加上明艳的萨克斯风。 听到就是非密闭空间这个组合他们的最新作品叫量子缠绕，就是取名呢，我想可能很多人都问过你们，因为你发现十首歌的十个取名都非常的科学， 科普啊，科普 大宇宙。 对，然后据我所知，这些取名是你们事后才加上去，而且是李慧，就是明艳的太太，是就是歌手。 对，但因为他也是同时也是就是诗人创作，所以他对于文字的敏感度甚至是非常厉害，这样子。 对， 对啊，所以其实我大概这两张跟上一张《上善若水》也是一样，就是有请他帮我，也是想了很多名字这样子。 嗯，李慧真的太有趣了，因为我也是上次去看你们的演出，看到西尾蛇的那一场，然后李慧也上去唱了，然后我就发现说，嗯，爵士乐手的那个即兴跟那个回应，真的好像是，我想问你们两位，是不是你们也心中都有一个资料库在那里？然后就是你们现场演出的时候，就是那个资料库就是有些东西会冒出来，然后彼此之间互动，是这样子说吗？ 我跟他应该都蛮多的，但是我们的语汇不太一样， 嗯， 对吧？他是爵士乐手的语汇啊，我的东西就是， 嗯， 就是对我来说那些资料其实就是是乐器， 嗯嗯嗯， 就是我用在比如说在作曲或者在表演的时候，就是可以一直把它丢出来。 对啊，小哥，那你的音乐形成过程是什么？ 形成过程嘛， 你以前是弹吉他，对不对？ 哦，我就像以前跟他一样是学爵士乐的， 哦，真的， 我现在还是听很多爵士乐。对啊，只是那时候就觉得哦，完全是应该是没什么前途吧。再谈一遍他们厉害啊，我就去啊，我还就是那时候也听比较多什么 iPads Twins 啊，对吧？然后那就可能那时候就做比较点的东西。 嗯嗯嗯嗯，我要说小哥就是。大家有看过他吗？我第一次见到本人，因为本来看照片的时候就哦长发，但是现场看是一头飘逸的长发， 现在是乱乱的长发。 然后所以你是一开始是也是玩爵士乐， 嗯， 但后来就是开始听一些比较实验的，然后 对对对对对，就是当然就是舞曲，就是那时候都看看什么， 嗯， 电子舞曲大全啊， 林强啊必须他们写那个 对吧、 啊、然后再慢慢的就是找比较多就越来越就是对吧、啊、就可能就是比较偏 IDM 啊隔离曲 breakroll 那些对吧、啊 欸、因为我有看过你一篇访谈里面提到几个名字、嗯、所以我就找出他们的音乐、 嗯、 我们先来听这个人叫做我要怎么讲 Van Vanian Schensner 他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超级大、 嗯、 他是一个 breakcor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的名字、嗯、breakcore、 嗯、 对 breakcore 就是他们就是会用很音乐很快然后拍子超级碎、嗯对吧、啊？然后 Finish Stay 他有更奇怪一点，就是他的拍，就是他的音乐里面完全没有什么四四拍， 嗯， 超级少，应该是没有， 嗯，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他就是 sample 会截取，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对来说，他就是做的东西就是21世纪的东西啦，就是他的资讯量非常大， 嗯， 因为听说他的音乐非常快，然后他资讯很多、嗯，就是可能要某些人才会 catch 到那个东西，但。如果对一般听众可能就很难了，因为 他听很多次这样， 他听很多次应该、嗯、有时候也会找不到。 放慢一点， 对对对，放慢，然后放慢你可能可以，对吧、啊？ 效果。 我来听一看，就是小哥介绍这个乐手。嗯这首歌然后这个作曲家呢是小哥喜欢的然后Vanian Schensner 对啊Schensner 小鼓啊 然后 Snares， 然后刚小哥提到说，本来玩爵士乐，后来就开始进入电子音乐这个世界，然后你说这首歌，然后这张专辑，它是受到巴尔托克的启发， 他自己访谈里面说的啦，对对，对音乐也是有一点， 对啊，我觉得很好玩，就是说，的确是，比如西方的音乐家，他们有很多素材、取材自他们的，比如说他们的传统的东西，然后我知道小柯好像也有。自己有另外一个乐团，就是三生现役、 对， 你们东西就是比较真的就是属于台湾的元素了。 对，就是我们会就是所有的东西就是对啊，都是来自台湾，就是我们去庙会啊，或是就是拜拜，就是我们现场取样，把那些声音重组这样。 好好玩了，就觉得好像真的很多事情很多声音可以拿来作为音乐的元素之一。像你们这张非密闭空间，我们接下来就要听这张专辑的这首同名的乐曲。要讲一下你们在做这首歌的时候在想些什么吗？ 这首歌一开始做应该是就想要做比较旋律比较简单。但是 基底的有一 点，对对对对， 一个 baseline 就是有一个基本的 groove 跟旋律会贯穿整个 对吧 曲子这样。 但是后来谢明天想了一个很复杂的牌子这样，虽然旋律很简单，但是拍子很奇怪。 对，就是但是你不太会感觉到那个奇怪的拍子。 对啦，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这首同时应该也是就是我们其实花了算最久时间。 不知道耶，但我记得我这时候那时候就是那个架构其实我是按照那个就是 EDM 对，就是会有 build up， 对， 然后会有 break、会有 drop， 对吧？ tension release 就其实还是其实还是就是在一般的音乐里面 会 用到的这种就是架构的方法这样子。所以听起来算非常顺耳吧。 好，我们来听听就是你们的非密闭空间是这同名的作品。 欢迎回到月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是非密闭空间两位成员，分别是音速死马小个，然后再加上在叫音速死马，是这名字到底怎么来的？ 这是什么来的？就是怎么来的 ？Sonic Dead Horse。 哦，就是很久以前应该是，就是我喜欢那个小时候啦，喜欢那个 Sonic Youth。 哦， 对吧？然后 Dead Horse 又怎么来？ 对，然后 Dead Horse 应该是 Guns N' Roses 一首歌吧？ 哦， 啊，那时候又刚好在看一部电影，叫那个 Heavy Duty， 嗯， 就那个谁 ，John Cusack 演那个。对啊，演唱片的老板啊， 嗯， 对吧？然后里面那个 John 那个什么 Jack Black 他们那个团就是 Sunny Dead Monkey 哦， 哎，那时候我叫这个名字 Sunny Dead Horse 啊，啊， 所以就拥有一个复合名字小个，然后再加上谢明彦爵士乐手，我们知道就说你们这张专辑呢，其实在录音室工作的时候，我觉得的确很开心，但在这张专辑之前，其实你们一直有在现场的即兴的演出，然后同时我觉得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他们有一个专场，在3月28号， 对， 晚上 在 Pipe 派的，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就是就像我说的，到那边其实你真的不用什么理解啊，懂这件事情，就到那边只要看着他们两个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就看见两个人很忙这样子， 对，有在台上很多 这样子， 对不对？有好多东西会摆在台上，要不要讲一下？因为很多人对乐团想象哦，鼓、bass 或者是 keyboard， 但是你们不是。 就是其实这个团一开始就是我们现场的概念，就是因为谢明彦其实是一个很厉害乐手嘛，就是他可以吹很多不同 style， 可能有不同的乐器跟句子，所以其实我就常常就是我现场其实现场音乐其实以他为基底，就是我可能会 sample 他的某几个句段落啊，然后让他那些段落就是慢慢发展，对吧？从一个小小动机，他可能就是某个几个音，然后就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再加，然后我就自己在直接就是在取样，就是不停的取样，然后让它变成就是一个，等于他有点自己在跟自己即兴啊。 但是就你说取样，就是说你是用电脑吗？ 对对对，用电脑。 就是我的声音进去到他的电脑里面，那也许他是会现场做一些效果，或者 sample 一些会放出来。 对， 那我不晓得他会做什么事情。 对，他其实不知道我会干嘛。 对，那他但他做的事情改变了我的方向，或者给我一些灵感了之后，我就要再继续往可能不同的方向走，或是再丢。 对，然后他这个时候我就再去变他原来的东西，然后他再不停的 feedback 这样， 真的就很像现场创作一样，因为像我就是比较，我就坐在电脑前面，我要做什么都得要确定好，然后只是用电脑当做一个控制工具。可是对你们来说，电脑其实就是像你们乐手一样，重现你们脑海中的，然后但是用指令就可以让他立即的回应出你们当下的判断，是这样讲。 就是有时候也不太能控制说我到现在到底有什么，但对啊，但那有时候是没办法控制的东西，其实也蛮有趣的。 那你这样最多一次台上会放几台机器啊？ 几台？我大概就是 有 六七台啊，就是其实我大部分都是 六七台。 其实大部分其实因为我跟一般电子音乐比较不太一样，他们可能放很多合成器啊或什么，其实我大部分都是控制器，对吧？那很多控制器是跟身体有关系的，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张专辑，其实我要探讨一个东西是。就是音乐跟身体，就是身体性。那谢明彦他其实他吹，就是当你那个 acoustic 乐器，就是你会有很多的 身体的反应， 对，动作、身体反应。但电子乐器除了 theremin 以外，其实应该比较少嘛。然后我们其实像我现场像我吉他上面其实就装很多东西，我吉他上面很多 闪闪发光， 就是 oscillator， 就是陀螺仪，就是我控制可以让我吉他就是就是他在不同的方向，它会有不同的，可以控制不同的参数。我的手上也有，就是会带一些穿戴式的装置。 但你都确定你做什么动作，它会发出什么声音？ 对，这个是蛮确定的，对吧？那它其实就是需要先设定好了，对吧？就是我让它就已经想到，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其实有点像是剧场的概念，对，身体剧场的概念，就是我做什么动作，它会有什么样的反馈， 什么声音， 对吧？它会控制什么样的效果？ 好玩。我记得好久以前你是 很久以前、嗯、有个日本人来台湾，他那时候的核准日或电脑还没有这么、嗯、这么容易控制，他就身上就接了很多 sensor、嗯、然后但是他演出的时候他要自己先把一整排的机器推出来、嗯、然后身上的 sensor、嗯、然后再动了开始， 对对对对， 以前的效果其实是就一个 rack 很大，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所以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小哥就是运用这些已经设定好参数的这些身体乐器，然后做出一些 我觉得算是想过的即兴的声响，然后再加上明艳小天才萨克斯风手， 小天才， 就我也会吹蛮多不同的乐器，除了萨克斯风之外，可能有一些笛类啊，或者是 didgeridoo 啊，或者是就是 anyway 就是很多可以吹的、嗯、可以制造出不同的声音，那反正我的声音就是通通都会丢给他， 嗯， 对，那他再看怎么样会怎么样处理这样子。 所以你吹奏乐器，所以是不是只要会吹萨克斯风其他什么乐器几乎吹管都可以啊？ 其实也不是， 好像不是、就是、差有些差蛮多的、 啊、那有一些乐器其实我并没有这么真的那么会吹，就是像比如说 Bansuri 这种印度笛，它就是会是需要很不一样的控制 approach， 那但是我大概会操纵一下它的声音，所以就是用它这个乐器的这个声音的特性， 嗯， 然后我去即兴，就是用我能够做到的事情， 嗯嗯嗯， 对对啊，就是其实每个乐器但是大概会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嗯， 就是可能呼吸的方式啊，或者是就是那种我觉得是身体的概念，就跟刚刚小哥讲，就是你在演奏这个乐器的时候的身体的操纵的方式、 嗯、 跟这个乐器互动的方式。 对啊，我好喜欢听现场的这个即兴演出，是我觉得古典音乐跟这样即兴演出很不一样，是很多观众比如去听古典坐到那边，大家都知道音乐应该是长什么样子， 嗯， 差别就在、 嗯、 请问你这位乐手有练好吗， 嗯， 就是你该拉的那个你该缺那个音，你有没有什么闪失、嗯、或是指挥的一些他的诠释、嗯、他的速度、 嗯、 其实大家感觉进去就是享受作曲家的呈现给你那个华美的世界、嗯、然后乐手的这个精准度、嗯、可是即兴音乐完全不一样，就好像是进去看到人家在聊天一样，然后你自己就听他们聊，你好像也因为音乐是很抽象语言、 嗯、 所以你好像也可以用你自己的理解去理解他们在聊什么， 对对对， 然后一瞬间丢出来一个什么、嗯、你就会惊喜，就觉得好像听到一个笑话一样、嗯、会笑得前仰后合，音乐好有趣哦， 我觉得尤其是就像爵士乐这样、嗯、就是从这个音乐开始、 嗯、 就是大家又再次重视到、欸、其实即兴的这个部分其实在音乐里面有多重要多有趣， 嗯， 对啊，那真的就是跟光夏姐刚刚讲一样，就是其实那个也是最有趣的点，因为你不知道再来他们会去哪里，他们会做什么事情， 嗯， 对啊，那就是那个位置，那也许有时候你想象了什么，然后他们也许演奏到你想象那个东西、嗯、然后你会觉得很巧， 嗯， 或者说哇他们是完全的就是 surprise， 有让你喂、欸、也可以走到这个方向，可以这个样子做， 而且好像你的乐器就是乐手乐器，就好像是他灵魂的反射，所以你可以从他的乐剧里面听他的人格他的性格、嗯、 其实是对啊， 很诚实， 就是这张专辑就是要不是标题里面一个 flow， 嗯， 对啊，就是我在看的那本书里面，它是其实 flow 是指一个匈牙利哲学家米莱、 嗯、 米莱就很难念， 嗯， 那就米莱，他有个心流理论，他其实还好像还蛮有名的， 嗯， 对啊，心流理论就是我们真大家在提起做这么做某件事的时候，会把就是某些能量会导向同一个地方， 嗯， 对啊，那可能其实会自我意识可能就会变少， 嗯， 对啊，然后那个理论他们其实是不是拿来研，有时本来不是拿来研究音乐，它是拿来研究企业管理， 嗯， 对，很多时候是把它放在管就是企业管理上面，对啊， 嗯， 那其实就是放在音乐里面其实还蛮有趣的，对啊， 就因为就是大家演奏的时候， 对啊，对啊， 是会就是同时进到一个 就是一个状态里面， 对 吧、啊？ 然后我们再同时一起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要，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 嗯， 当然我们就是很多就是我做音乐或玩乐，就是你可能会有那种状态，就是你在表演的时候，那时间感其实不太一样。 嗯， 对啊，对啊，对啊。 怎么说时间感？你是说表演的时候时间过得比较快吗？还是说？ 譬如说， 我觉得不一定呢，就是也可能变得很慢。 譬如说，你演奏快的曲子或是慢的曲子的时候，速度快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就是好忙好忙，就是 咚咚咚咚， 然后你要演奏很多东西。哎，可是其实时间也许才过30秒或 嗯， 对。那你演奏慢的曲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就是 嗯， 整个是反过来是被拉长。 嗯， 对，你好像觉得你在演奏一遍歌，可是其实已经两分钟过去，三分钟过去，对啊，嗯，这个其实还蛮好玩，在就是教自由即兴的课程的时候，有带学，就是大家体验这个东西 哦， 对对对， 所以大家真的都会有类似的感觉。 对， 音乐人家就说是时间艺术，然后音乐家就是最会，我认为音乐家就是最会掌握掌控时间的一种表，艺术形式。然后时间就是跟着音乐家的时间在走的，在流的。然后到现场即兴，你就可以体会这种种的细节。也是太多可以看的，所以你们的演出是3月28号在 The Pipe， 然后很希望可以到现场去看。我们再来听一首选自这张专辑《非秘密空间》Flow Gesture and Spaces 当中的这首 Into the Flow， 然后再接到 Entropy 这首曲子。 好，这首歌叫做 Entropy， 然后是来自非密闭空间的他们的最新专辑，然后前面就是 Into Flow， 好精彩哦！ 谢谢。 最后像是掉进一个什么裂缝里面的感觉， 有，我就觉得好像被你们音乐这样带到一个，我会说是。其实是很华丽的地方，然后有一个高空处，然后听到你说那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印度笛的 Bansuri， 在中间有出现一段这样子，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然后还有钢琴，然后你们让钢琴手他自己也有一个， 对啊，就是让他自己控制他自己的效果，大家不知道自己控制会是什么。对吧？这是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Yeah. 他可以一面弹，然后另外一只手就开始扭。 然后他就是可能前面30秒他都在 try 啊。然后后来就说，他就马上就知道了这是什么效果。 真的就在玩声音，所以我觉得说，应该是说，如果到现场去看你们的演出，就会知道，那些音乐的细节，然后看到这些声音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我觉得每个人就是都需要有一个醍醐灌顶的时刻。像我说我自己就是在那次纽约 Knitting Factory 看到张仲他们的那个团的，就我就是被吓到，从此我对音乐想法就再也不一样了。就知道说原来。是，它是有好多种可能性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3月28号有机会去听非密闭空间的现场演奏，一定也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的。好啊，我要再讲一下，就因为上次你也有介绍我去听一个团，就是叫做西尾弦，一曲日本的 Sobobuki。 说不不给，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那次去，我真的是像是赚到了一样，因为他们那个团，来了还蛮多人的。然后可是跟你原先想的设定的不一样，是他们每个人乐器都很多样，而且很有一些日本民俗的风味。 就是他西尾弦是这个团的，就是是他是一个 leader， 那大部分作品就是都是他创作这样子，那他就是会把，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爵士钢琴手，那所以就是我觉得非常难得，就是他能够把他就是大家知道就是日本的传统的可能文化传统的音乐这些声响，然后跟爵士乐做一个很好的结合，那再加上就是因为他都是写就是可以唱的曲子，都是有歌词有主题，那都是在讲一些可能很特别的植物啊，或是小 什么鱼啊什么的， 对啊，小龙虾啊，还是什么 对 鱼啊，对啊，什么花，对，然后就是真的很可爱很漂亮，那的确，我觉得看他们演出，其实也可以感觉到，就其实好像有时候音乐不需要真的太复杂。 对， 对啊。那你如何把一件事情要把它讲得好，讲得清楚，其实是比就是可能比如说很华丽啊、复杂、艰涩、困难，或是很前卫，就是其实好像并不是这么的重要。那个把事情讲好的能力我觉得是 priority， 对对 对，因为看到他们那几位大概尤其钢琴家，你就觉得说好像都是冷面，每一位都是冷面笑匠，然后很严肃在做，然后突然下一个动作就是你就会觉得哇，原来他是在做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然后甚至他们是跟一个剪纸艺术家来台湾， 对 对，然后那个剪纸艺术家就是他们就是可以一面演奏，因为他就一面剪纸，立刻就剪出了一个 人的脸这样， 对，一模一样，原来就是说，就是即兴跟剪纸，然后跟各种不同的艺术的结合。 对啊，我觉得就是厉害，就是说，就是你看他们好像在玩很嘻哈，可是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本身每个人的专业都非常的扎实，非常厉害，所以他们才有办法能够就是这么信手拈来。然后看起来好像就是很开心很笑闹，可是其实你看贝斯手弹的每一个音，或是钢琴手弹的每一个和弦，哇，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对，非常清楚， 真的耶， 时刻 很有趣，但是你又会觉得其实真的还是有那种很精准的东西， 对， 包括他们在台上演奏，本来台下有个小 baby 在咿呀，我说哇，这小孩好像还都有跟到节奏，那个大概才不到几个月的小孩吧，7-8个月、然后没想到到下半场的时候，他妈妈就把他抱上台了，因为妈妈也是乐手，他的 baby 原来就是他的乐器，那个小孩你就一直看着小孩在那边看着大家，也不会觉得很奇怪，然后妈妈手就抓一下小孩的脸，小孩就 笑了，然后你就觉得那个点也笑的点也是对的， 从小培养， 对，就是很多东西就是音乐就是这样子，就是在那个时刻那时那刻发生的事件你永远就不会忘记。然后对啊，我现在已经把他们的音乐垫在后面，然后不过呢今天很高兴就是非秘密空间两位小哥跟明彦来到节目，然后我也很希望说大家有机会3月28号可以去看他们的现场演出，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然后也恭喜你们做出一张很棒的专辑。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再见，谢谢， 好，拜拜拜拜拜拜。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